愿得仙佛常住世。公稿人：印咸法师。上海夏言恩师是我人生转折的见证人。假如当年冇恩师慈悲收留我这个全身瘫痪几乎绝望的人，真是不敢想象我今日会在哪里。我发自内心感恩师父老人家改变了我的命运，令我走上念佛求归极乐的觉悟之路。我俗名叫张云增，妹妹张云芝于1985年先过我在来佛寺严公老和尚座下剃度为尼。我个人出家因缘特殊，未出家前因为受无神论的影响，乜嘢都唔相信，冇同过祖宗数墓烧纸钱，更加冇去过寺庙烧香拜佛。曾经遭遇多次争啲冇命嘅事故，但系我并冇觉醒，丝毫都不知回头。1982年我患咗偏瘫，两年间发病三次，身体一次不如一次。第三次的时候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我觉得走投无路，不想再被身心受痛苦的折磨，于是就买了两樽安眠药放在床头，想随时结束生命。痛苦地挨到1989年，正当我濒临绝望的时候，一位佛弟子送给我两本书，一本《阿弥陀经白话解》，一本是《善财童子53参》。当我将《阿弥陀经白话解》看到第17次的时候，我才相信真是有极乐世界，于是下定决心要学佛求生极乐。这个时候我自然就想起了在来佛寺出家的妹妹，请她将我的情况介绍给严公老和尚。估不到严公什么都没有说，好干脆地就应承了可以收我这个偏瘫的病人为徒。我跟师父说，我不单止没有钱，亦不能够做事，只能够自己带一些粮食。1990年春节过后，家人先送我到来佛寺求受皈依，没几耐跟住就剃度出家。去寺院那日，跟车带了400多斤小麦和100斤的粟米。来佛寺有土地，师傅每日都落田劳动。我虽然带了粮食，但是每日用斋的时候仲是觉得不安，心里面特别难受。于是就跟师傅说，这碗饭我不能够吃了，我要回家。师傅跟我说，既然来了呢，就不要回去了，你可以在半夜没人的时候一个人去大殿拜佛求忏悔发大愿，你的愿力如果能够大得过业力呢，就自然可以改变命运啊。时至今日，我写到这里仲是想大喊一场，如果不是师父慈悲收下我这个偏瘫的病人，我肯定早就自杀了。我听了师父的话，每晚12点前后就独自去到大殿拜佛忏悔，跪在佛菩萨像前倾诉我自己过去的种种恶业，发自内心地痛哭流涕， 发大誓愿，祈求佛菩萨慈悲加持，令我在100日之内恢复劳动。如果在100日之内我能够恢复劳动，我发誓一定终身绝不还俗，时时刻刻树立一个合格的僧人形象，一生为佛争光，绝对不会令佛门冇面。愿为众生奉献一切，只管耕耘不问收获。阿弥陀佛，果然是至诚感通啊！我这样真诚发愿忏悔，果然在3个月之后呢，就恢复正常，可以落床做嘢了。我今年已经75岁，就在冇几耐之前的3月初3和初42日啊，我仲上到去屋顶可以做嘢添啊！我是在2004年由师弟印智法师介绍去到千佛寺的。当时我师父和师弟亲自送我哋两兄妹，妹妹呢法名印智，去千佛寺。师父叮嘱我讲：你度好艰苦，等于是白手起家，古老的寺院如果不是真修行呢，那就住不下去的，护法神会找你麻烦。我希望你们两兄妹呢要真修实干，如果你们有福报，千佛寺慢慢会兴旺起来。千佛寺道场非常清静，好少有外界干扰，最适宜清静念佛。我日夜收睇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光碟，最多一日呢就睇12到13个钟头，一日都冇间断。我深信老法师讲的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念到底，唔怀疑，唔间断，唔夹杂，决定成就。我在寺院一日到晚，除了做嘢就是听经念佛，无事不出山门，亦不想被人认识我。对待外面流通来的经书和光碟，我都要先看下，凡是净空老法师讲的或者是老法师认可的先至结缘流通，否则就绝对不在本寺流通。总之我们千佛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以印光大师和净空老法师的教诲为指导，将净土法门发扬光大，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一定会谨记恩师往生前以身表法的心意，真正落实增赞增，决定不会辜负恩师的良苦用心。愿净空老法师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愿天下佛弟子和睦团结，同归极乐。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听老人们讲起过千佛寺的历史比白马寺还要早，后来印咸法师说他在寺院划地种菜的时候，划出一块汉砖，上面有永平6年4个字。去年末学曾经亲眼目睹了这块汉砖。佛教正式传入是在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年公大事偈曰：无心此可登国路，有口子而念弥陀。佛号万千犹幻小，西元半句已嫌多。印咸法师为人低调，甘于淡泊，尤其清净之气 堪比执柱为陀。法师在寺院专有一间房间，用来供奉其剃度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传戒师相为下贤老和尚，同教授师上正下空老和尚三个人的德相，为佛弟子确实作出了尊师重道的好榜样。末学同印行法师相识亦有十个年头了，深知法师冷峻的外表下确实是古道热肠。法师不单止听经念佛极为精进，化度众生亦是极为严谨。记得2008年的秋天，我们两个人饮茶倾偈，讲起清初大将军年羹尧书房的一幅对联，法师欣然起身去找纸笔，要将它记下来作为座右铭。其联曰：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